三，语音。 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句末的升降调。 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1. 今天天气真好啊。 2. 他的汉字写得比我好多了。 3. 这么大的一个苹果呀。 4. 你的汉语说得多好啊。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句末的升降调。 Question 2.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 我觉得中国真大呀。 二， 昨天是星期天，商店的人好多呀。 三， 他的眼睛多漂亮啊。 四， 希望你的身体快点好啊。